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全国的暑运呢已经结束了，而今年的暑运将近有6亿人次乘坐了火车出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丝绸之路的沿线等铁路的出行旅客的客流量也是大幅度的增加。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近日提示，防范以 ICO 的名义吸收投资的风险，相关金融活动没有取得信任许可，其中涉嫌诈骗、非法证券和非法集资等行为。中国青年报近日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有74.7%的受访者曾经在地铁上被要求扫码，但是超过30%的受访者也因此上当受骗。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扫码需谨慎。北京海底捞分店最近被爆出了有严重的卫生问题，那北京市食药监局近日也约谈了海底捞公司，责令其在北京的各门店要在一个月之内实现后厨公开。 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爱是忐忑不定。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谁是你的？

2012年，陶喆发行了用2年时间打造的专辑《黑色柳丁》，这也是他创作灵感最饱满的时期所带来的惊喜了。歌曲《22》也是第一张专辑里歌曲《17》的延续，一样是对于青春的追忆，一样是对于过去那种没有实现的梦想的感怀。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陶喆是一个很怀旧而且青春情节很重的人。22岁对很多人来说呢，是离开校园走向社会的一年，也是对于未来充满着希望和忐忑不安的一年。在这里呢，也将这首歌曲送给刚刚毕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不管生活多么艰难，生活里一定要乐观。

是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火车是1997年在台湾村起的摇滚流行歌曲的合唱团体，两位男性主唱分别是尤秋兴和严志林，他们以演唱西洋摇滚的歌曲起家，而在出版了中文专辑之后呢，也是延续了自己的摇滚曲风。也许你也听过很多关于动力火车的歌，但是最喜欢的还是一首那就这样吧。 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